对，很多很多 纯听觉的， 就是对的，纯听觉，就是好像说差不多1920几年，应该说1929还是30年代，反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声电影是差不多1920年代末期出现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德国啊，在威玛共和国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那种艺术设计的那种潮流， 嗯， 像那个巴浩斯那种啊，有一些前卫主义者，他们就是说有一个是他就是完全用胶卷来做那种，他们电影的胶卷做那种所谓声音电影，就是完全没有声，完全就是说完全没有剧情，可是他那个影像就是说很有那种，就是那种电最近那种电影舞曲那种感觉， 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好像我们只要是喝一杯饮料，从戳破它的一瞬间， 嗯， 就有那个啵的声音，然后你很迅速的喝完，甚至喝到很剩下一点点，然后那种对那种超不礼貌的声音，就是，然后还有就是吸管，就各种就是这样子，可是就只有这样子的话，会觉得很单薄。 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可以做节奏。 阿豪，阿豪在楼下。 嗯， 就是黄老师的， 哎呀， 给大家吃， 哦， 或者等一下可以当乐器吃。 我家，我家，对呀， 哎，你可以试一下，对，你试一下， 啪啪 啪。 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遇到一个， 上次不是接了可以用吗？ 笨蛋的问题就是 ，no signal。 哎， 哎， 对啊，上次 耶，因为我重新开机。重新开机就算了。那个噪音天皇们是吧？自我介绍，他好像 call in 还是什么？他讲话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很内向。 OK， 我坐哪一边嘛？ 可以， 就 是 我是看不清楚。 どうですか？ちょっと一枚しか映ってなくて、最初のちょっと見てないんですけど。 はいはい。あ、そうです か。はいはいはい。完結まあ作ってる時に。 受到热气。对，那个，热，没有，热气都是从我这边，哦，这个是进气口，然后这边会有热，其实，嗯。好，看一下有什么。大概我们大概都是。 何本もテープ作りますよね。それで、まあ、普通、 60 分とか。 なんか、警服の音乐や。 ああ 、在那澳洲 Extreme 出的那一张。没有，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有在做那个出版社编辑，还有做美术设计之类的那种。 到我们访问他的时候，他就画的更少。 但是真的画的很少啊！哦，对啊，这个之前姚大军介绍我们有一支影片，很沙的影片。 也是 吗？ 是 吧？不是，这是波兰的一个声音艺术家。他就是用那个 shotgun， 他就是用那种就是。 哦。 那喉咙共鸣。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 你在很多地方 都 看过， 是吗？这个好像看过啊。 然后男生看了都那个很有快感。 哦，那是打嘴巴支持。 那是你们在 Mesbah 行前座谈有放过啊？ 我们有放吗？我们好像没放。 那不然我到底在哪里看到的？这么诡异的影片。 最开始我们知道这支影片是姚大军先介绍。那这个波兰小姐也是去世界很多地方去那个，然后 表演这个。而且他都要很有技巧性避开雪溶水，吃进雪溶水就吹吐啊。因为这种麦克风它带指向性，这样麦克风其实很声音它很敏感，电容式麦克风的特性就是它很敏感，所以它经不起这样的，它经不起这样子，就是说一个密闭空间的声音的征服，它就是用嘴巴的开合来那个，而且它有戴耳塞。你看过这个吗？波兰的声音艺术家。吹麦克风。差不多是这样子。那其实之后很多人都已经是那种，都已经不是最新的、啊、都只是跟风，都很多很多变只是跟风而已，就变得比较不是那么有趣。我们才刚开始、欸、啊，一人，刚好你们都在那个， 有一个东西要签收的， 麻烦你就是说 签的拿去库里接回来， 没有写完就拿去那库里接回来，我已经拜托小了。因为我以为刚才主任去站上，结果现在站台要去站台 30到50。 是。那个。 这个 有种下凡的感觉。 前面，接着到前面之后。 你眼睛怎么了？干嘛？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其实慢慢的哈，我们会我们会慢慢切入今天这种声音，这种不插电废料的这个主题。其实我会占用一些篇幅来讲身体作为乐器。我大概看了一些但别太那个，如果写好的话就写好，就是拖一下看。对，梅田哲也是那个最，就是说在那2000年代，他20岁出头的时候，他是说世界上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声音艺术家。然后他主要的现场表演，他都是不插电。然后他那些罐子呢，其实都是用那个野营用的那种卡式瓦斯炉，户外露营用的卡式的那种瓦斯炉。然后他就是接几个油漆桶，他把几个那种空的油漆桶里面放一些米，然后加热。他利用那个油漆桶里面跟外面的那个气压不一样，然后让那个油漆桶在甩的时候就会产生声音。 现在这个声音是哪里？ 就是那个油漆桶里面发出来。 接触是麦克风？ 没有， 没有，他现在脑袋都是。 至少他在古岭街小剧场就完全不插电，他只有灯光，没有那个。其实他在古岭街小剧场那场表演，其实是我陪他去太原路买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听到这些声音，其实都是这些平常我们想不到的这些物体所发出来的。这个容器它慢慢加热了，就是有点像那种汽笛，有副汽笛的那种水壶，有没有热水壶？哦，那边已经有一锅已经滚了。我记得大有良音跟梅田这位表演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现场，他有说一句话：“饭煮好了，大家可以来吃了。”因为当时里面就真的放生米。但它那个有的桶子它是悬吊起来的，那悬吊起来在那个不稳定那种摇动状态之下，它就是会那个有那种，就是说会那嗡嗡嗡嗡，会有一些规律的一些震动。那每天它还有一种玩法是说，它会把那个滚的，然后就手上可能垫一块布，然后就把那个底板，哪里有几种底板拉起来，然后甩。然后会有那种嗡嗡的那种声音， 跟那 个 有口气很像。 对， 其实 是澳洲的那个 didgeridoo， 就是说 didgeridoo， 那叫什么 ？war 还是什么？ 就是用甩的。 应该说原理应该是相同，因为那种气，那种管子，如果你有一个气流通过的话，它都会有那种就是一些倍数的泛音嘛。有一些是说，有一些那种就是说有一些管子它是经过特殊设计，所以它那个泛音会有，就是说它会有那种固定的一些倍数，而不是不规则的倍数。好，那个什么目前其实梅田哲也算是说最目前是说在国际上面算是说比较活跃，可能也没有办法称之为变态，可是他至少是有很多发想，是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想到。今天为了要向他致敬呢，我今天带了一磅干冰来，一磅，只有一磅，看会玩出来什么。等一下可能要卖个关子。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个吹，就是说那种舔麦克风， 把整个麦克风就是像吞剑一样，像吞剑一样整个吞进喉咙里面，等吞进嘴巴里面，那是高难度动作。而且电容式麦克风它是需要外部电源的，所以这个也是高危险动作。我们来玩那个，其实其实简单讲，我们手嘛，我们今天接着说前面的部分，我们大概先讲一下我们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要怎么玩。那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讲说，我们其实最常发生就是说我们有嘴巴，因为人类的声带是有经过特别开发的，然后再加上说我们口腔的发达，我们有牙齿、有舌头、有软腭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些下颚的肌肉啊、全身肌肉这些震动，所以人类有这种语言，甚至它是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办法模仿。像有些黑猩猩，它其实它可以发出很多，有一些种类的猩猩，它们是可以发出很多种声音，可是它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啊，有一些黑猩猩，它是你跟它比手语，它其实是那个。或者是一些那种，那个什么，那个印尼那个不是有一种那个什么人面猩猩啊，这种就红毛猩猩，就乌兰乌丹那个有没有？就是印尼不是以前那婆罗洲那个以前都有，后来就 红火猴 红毛猩猩有没有？ 知道了。 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环保团体，不是有一个广告？就是有个小女孩，白人小女孩啊，就是白人小女孩就打开网络视讯啊，就跟那个黄毛猩猩说你好吗，然后黄毛猩猩就用手一比我很好，可是我的家都没了。大概是这样。其实我我们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所知道那种就是说一般打拍子的啊，就是说像有些歌的打拍子，或者是有一些是那种那就叫 Flamenco 这种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这种，旁边一定有人拍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Flamenco， 不管是弹吉他还是唱歌的，很多人都很短命。好嘞，没有，主要是听那个打拍子这样。就是主要他们那种打掰的方法。因为你会发现他那个拍子慢慢会变成16拍，就是说一个小节里面16拍，因为他不一样的人同时拍，然后他们拍的那个打点都不一样。还有就是说，其实因为他们那个鞋子那种硬底的那种跳舞鞋啊，其实也可以打拍子的。啊，如果他们有需要，可能手上还有绑响板，他们响板是绑在手指上面，所以他们都是用手指头这样手。 其实这个主要是说它没有那种比较摇摆那种感觉，但主要都是那种这样很重那种四拍。然后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也是一样，就是说那种很正的那种，就是说很那种规，就是很规规矩矩那种十六拍子，听起来会是什么？选错了，这个，啊，对，这个，就是它通常都是集中一个村子的村民，全部所有的男丁。然后少数的女性演员就是围在中间，这种声音它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人，就是说它有分不同的声部，然后每一个声部它是说负责，就是说可能14725836，还是说什么4012这样，就是说只是一个小节里面有16拍的话，它就讲那几拍，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人就是四拍子固定，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所以这一种集团合奏里面它是没有指挥。啊，这个还算人少。要做给西方观光客看啊。其实这种猴舞一开始就是要振兴地方观光在用的。这是日本那个艺能三成组，前年在东京的一个，每年都有表演，还有小朋友，那时候被爸爸带去参加，反正就是很多那种中年发福的上班族啊。然后他那个念白的部分也完全变成日文。 一种合唱，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节奏样式，所以它不需要指挥。就是有一部分的那种，就是类似像说主旋律的那个合唱队，这个也是差不多我二十几年来一直想玩没有机会玩的一种，一种合唱的那种，算是游戏的。啊，这个就真的厉害了，这个就是那种 stomp 那种一个音乐剧啊。这个完全就是踢踏舞跟拍手，可是一刚开始出场的时候，很像那个里奥卡或电影里面都会出现那个丹尼拉风的。其实踢踏舞的鞋子在鞋底都有加金属片的，加在舞台上，一支那种高明那种高灵敏度的麦克风，应该有好几支，就有。这个 拍什么超快的， 一秒钟16下，高桥名人。 这不是有那个。 可是他那个身体的协调度要很高啊，我就做不来。我们光是看就好了。对，那手腕那个，他刚好那右手那个高杯拿来擦汗，有没有？护腕。 而且这个也是相当规律的16拍子，16分音符。只有我脚上没有沙，没办法，自己沙。好吧。那沙也是他们的乐音色之一。因为那种身上很多肉的人拍起来就，其实要看技巧啦。 声音不太好。 盖尔。人家护膝啊。那他妈日文的那个教教教他们，标志的，教他们标志。他没有人这样弄，没有人这样弄。切人整16分。其实他那个，他其实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说他是这样子甩手，他会发出这种声音，就是你手指头啊，手指头都放松了。那是因为说那个差不多2003年， 碰到掌，碰到掌，很容易碰到掌心的感觉。 2003年，我遇到了一组父子，他们是那个伊朗移民到法国，应该是那个那他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都是在法国出生，就是那个有一个伊朗一个手鼓大师，他就是说他演奏那种手鼓啊，他是那个他是就是说他是那种。他演奏那种手鼓的时候，他就是很重视手那种手指的那种运动，所以像说这样像说这样，像他那父子三个人的那种演奏，我跟那个爸爸见面两次被那个。中四方请来的时候，左边的那个是爸爸，好，这个中间那个是老二，然后右边那个是老大 K 吧。这是世界上最难演奏的一种。控制骨皮，用那手指甲敲敲那个鼓的边，你们，那都是这样。其实这个跟那种西班牙那种 flamenco 吉他其实也有这样，就是说手指头用拇指头压住，然后这样把其他几只手指头这样弹出去，这样。 然后跟他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那个手都腰型嫩，非常软，好像没有骨头了。另外一支影片就是说，大概也是这样，也是手，可是有些人他会把手这样子，手这样子这样握起来，他可以从里面吹，可以吹出声音来。有没有人会这样？ I'm Sally Cole, I'm from Portland, Oregon. I'm 75, and I have whistle, and one leg shorter than the other, so I've got to get the block of wood out to put under one foot. Okay. 算什么事？ 没人觉得很脏。 Let's hear your hand whistle, okay? America the beautiful. Retired teacher. 有点卡。简直就是把手当陶笛在吹，有没有？这个是另外一个变态的变态的网友上传，他完全就是用那个手低翻 cover 那个铁娘子合唱团的 The Trooper， 这个这简直是 nerd 啊！对啊，而且还是两个，变态，5666，木章没事，千叶县，就是日本，还没等去日本，因为这是寄放行李。 把这个的声音拿掉，再让刚才那个影片。那四把吉他好帅。三把吉他拿贝斯，其实 Iron Maiden， 因为 Iron Maiden 的专辑里面常常会出现日文， 日文没有，每一张专辑的那个规划 都不一样。对啊，那个规划已经很恐怖的差别了。没有，那个主唱他大概也是知道自己有个堂长的，所以就看起来比较像社会人。 对 啊， 中途切换到这 个，对啊， 然后结尾就 好爽啊， 对啊，哇，那超帅，那种吹吹吹吹吹那个手笛，然后吹吹，然后转一圈，吉他英雄。对啊， 有吗？ 没啦。其实今天比较不是讲那种 human bird， 就是说那种人声乐器那种。要不然的话，我一定会放一个日本一个叫一个棋子叫 Dokaka。因为 Dokaka 是因为说他在网络上面放那些他一个人多重录音的影片。所以他就被碧玉找去做专辑，然后啊。这个啊，这是日本的一个阿宅歌手，卧室音乐家。这一个 Dokaka 他其实还翻唱过一些爵士乐啊、金属乐啊、老摇滚、前卫摇滚，还有游戏音乐，都是这样的。来了来了来了。 因为他都开 EQ， 这种多轨录音的时候，你必须要就是说清楚自己是哪一个声部，而自己的经验都是录一录录录就忘了自己是什么声部，然后结果都是我都会偏向一个部分，因为其实我有了多轨录音做，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去录那个007的主题曲。啊？有啊，等一下我可以放。哦，那一首 ，OK。过门的， 这都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呢。对啊，等一下，在这个开始之前，先插播一下我过去的一些尝试。我过去的一些尝试就是那个， 自己 试录啊。一首是那个重新，就是说自己又重新编曲。 有。刚刚那一首是在哪里？ 沃斯纳卡西的那个 本。你要不要拿出来打？ 目前我身上手头上面还有两片。对。这个接着下来要放的一首是那个采风炉的女帝，这是魔法公主里面的插曲。那我就把它重新编曲。布农族八部合音有没有？都找不到那种阿卡贝拉圈，都找不到那种就气味臭味相投的人呢 啊所以在 A House 成立之前，我知道自己搞阿卡贝拉，都是这样土法练刚搞出来的，说起来有点惭愧。好，我们又回到手的部分啊、哦。那还有一种就是说要介绍一个很变态的一种影片，就是完全用手这样子。这个是那个《星际大战》第四集里面那个夜总会里面那个曲子。有音高。没有，那个要手要有点肉的。有音高，有其他影片可以证明，那个手要够厚，每个人体质，每个人的那个手的那个手不一样，这样我就只会发出那种噗噗的声音而已。对啊， 也会。 变态。 夸张。 没有，就是说现在要播放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模仿艺人，他专门在模仿一些那种。他有专门在模仿一些那种演歌歌手。哎，这个叫做台语叫做“忙过伤伤爱你”，然后那时候都是打自己的嘴，结果他是整天。这很伤牙齿，因为你很容易就牙齿就很容易咬到自己的嘴唇。这个是算说那种。日本那种电视综艺节目，黄金期。本人上台。他常常会搞这种综艺节目，常常会搞，就是说模仿秀啊，就是本人上台。然后那个本人都非常有风度的，哦，他就是用简单，就是用胶带贴住脸就可以千变万化。这个本人刚刚也有出现在那个第一段影片里面，因为他比朝天比嘛。然后这首歌是三年加又写的，很有名。他自己自我调侃，其实他也有上《至尊大爆笑》，那个女歌手也有上《至尊大爆笑》，然后演怪婆婆，怪啊！受不了！因为其实这样子你会影响到那个脸部肌肉的那个动作嘛。这个老歌手他每次都是 get 直接塞饼，很严格的。啊，有时候还是会被逼到笑。我们每次都生气。那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然后还有甜袋，每个人都拿10，每个人都给10分。 私はもう青山先生のあの言い方があの言いっぷりからですね、もう8点は間違いないな と。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你高兴还是难过了？现在林哥是，哦，这个，这个，轻松，应该是这一个。 看那个老歌手叫什么？ 什么？ こんなんばっか残ってますけど。いや、あんまりありません。 これ買ってね。あ、这个。他在模仿申进一。他那男的乐队就是边弹边笑。他把这首歌改编成那个，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隐喻那种男女一夜情，可是他就把它变成说非常更下流，所以那女性观众都一直在尖叫。这边没有改。不要啊，不要。你不要塞进我的鼻孔里。那个人说我要去。没有办法马上有反应。没有，是说这个他后面还有一些，就是说他模仿秀里面有用到一些乐，就是说一些人体乐器的部分。故意把鼻孔画大，模仿北岛三郎。他请和音天使就唱说，噗噗噗放屁，宇宙放屁。屁的声音很好听，连和音天使都不会笑。死灰也变成了面孔，屁就是宇宙，讲到屁就是宇宙。抽到鼻子都要那个捏起来，嘴巴要歪一点。这边马上要切到另外一首歌。他真的切很多歌在里面。因为五木宽其实他也打算要来台湾开演唱会。我叫五木宽。每次都臭一张脸。这边还不够变态。 因为本人没有出来，所以他可以比较专心的表演。乐手都受不了。唱的是另外一个歌手的歌，然后完全就是歌词。他说原来是说一个女孩的初恋，然后这个是说真的烦恼，因为下面长毛，那边长毛，不是，我心里面真的很忐忑不安。然后我问妈妈应该怎么办，哎，全部剃掉。真烦恼啊，那边长了毛。其实如果以比较广义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口技算就是说身体乐器的一部分。可是我还是比较倾向说用一些就是身体其他声带以外的部分发出来的声音。我等一下还会发一个更变态的一个影片。啊，这个没有很完整。那个他，因为他其实这个歌手他模仿那个。他模仿另外一个演歌女性演歌歌手，他也是很厉害。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好像没有那个没关系，等一下那个。他是说他唱一唱啊，衣服就脱下来，然后这样子发出声音来，我不知道这样子是这样子是可以发出声音，可是这样子也可以， 这个抽到 有没有人会这样？ 这我当然不太舒服。 以前国中的时候，班上 男生会这样， 就是流完汗湿湿的， 比较超恶心。嗯，算。因为其实我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我提供这些内容上面，可能有时候会让大家会觉得比较冷场，所以有时候必须要那个要牺牲摄像。这个还请大家多包涵，我没有那种意思。哦，行，不是，这个，其实这种是非常，非常非常无聊，非常非常无聊的一种表演形态。 转身。 把它拆下来做乐器还比较有意思。屁股拍起来 你也没有感受到音高不一样，那只是说噱头啊，而且那穿那种丁字裤，它不一定是女生啊，可能也有找男生。之前平常云练帮就是有找几个男生牺牲摄像，右边那个可能就是男生。 嗯，左边那个男生。